大家好，我是阿达， 我是哈利， 我是康康， 欢迎大家收看。哒啦哒啦康，哒啦哒啦康，哒啦哒啦康，还在唱。哒啦哒啦康，哒哒啦康，哒啦哒啦康，哒哒啦康，哒哒啦康，还在唱。欢迎大家收看达康还在讲，以后这个主题曲我们会大概唱半个小时 哦，不 就一句话都没有讲，全部都在唱歌， 蛮好的啊，唱歌啊，可以唱歌来一集，我们直接在 KTV 里面啊， 哦真的耶， 对啊，叫个香槟王这样子， 没 要一些特别的 KTV 我们才叫得到香槟王， 真的、啊， 对，或是你自己带香槟王那也是可以啊， 可以啊，我 去橡木桶买一瓶的、啊、 王，对对，好了，嗯。 你说在香槟上面写个王吗？ 怎么了？ 今天开头就要用这个点，对不对 ？OK。 好 ，OK，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好， 好舒服哦，这个椅子。 长路漫漫哦。好，我们还有30分钟都要这个状态哦。 好的，今天我们要聊些什么呢？各位观众朋 友，要聊什么呢？来吧。 啊，第一个话题是情侣测试游戏， 是 为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因为之前网络上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大家连锁的一个活动 啊，测试什么东西？ 没有，就是很多男生，我们现在很喜欢打电动啊，啊，有些男生打电动打得很投入，然后很投入，然后他们的女朋友啊，就会突然就是第一人称就拍着他们在打电动，然后站在旁边，然后全裸，但我们不会，我们在他第一人称我们不会看到他，然后看男朋友会选择电动还是他，他的反应是什么？还有些男生就是。于是他吓到，然后尤其是国外男生很直接嘛，他就直接说我要下线了，不好意思，衣服就脱，然后就滑倒，然后就抱那个女的， 超可爱的， 超多，连续好多个，很好笑，很可爱， 还滑倒吗？ 滑倒， 对， 很多人滑倒， 很多人滑倒， 对， 外国人家里特别滑，是不是？ 不知道为什么打蜡吧， 就习惯打蜡，他们就不穿 小底这样子， 哦，所以他们会这样子，但没有那种无动于衷的， 好像有比较温和反应的， 应该说他。他收录的都是反应很比较激烈一点的， 哦， 没有反应的就不会录出了。 对啊， 因为对女生来说可能太丢脸了， 就已经分手了， 啊。对， 居然没反应。 他们说有个前男友测试游戏之类的啊， 前男友测试游戏， 就是这个已经就是这个测试失败，所以他们分手了。所以影片 PO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前男友 了啊，哦，是这个样，哎，欸，这个企划蛮恐怖的，欸。其实因为你跳一个角度想，就是因为玩电动这件事情对男生来说，有时候像对我而言，其实是蛮神圣的一件事情。我比较 神圣 哦， 你会用神圣来形容你打电动的 时候的状态？就是没有，就是你就像我打电动之前，我会先点那个线香嘛，然后 你会敲个波吗？ 三杯酒嘛，有没有那样子 敬神，然后撒在主机上面， 对，仪式也会，然后沾一些，然后这样。 那 哼，对，然后听到那个 PS4 那种哼，哦，就会很有一种升华的感觉。 哦 ，PS4 那个待机的音效真的是蛮像要升华， 真的很舒服。所以那是个很神圣的过程。那我的意思是说，在神圣的过程中，其实你就不想要被打扰啊？ 你觉得那是邪道？ 谁 来打扰你的那个女朋友是邪道？ 不是邪道，就是你很容易就说你不要，我没有办法现在处理你这件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我知道厨房失火了，但是你就自己去打电话，你自己去打电话叫， 是这种测试方法就对了，是不是？ 不是，我 在厨房特别弄了一个火警出来，然后跟你讲，然后拍你的反应，然后你就在那边说不要烦，不要烦，失火我还是要进行这个神圣任务。 烧到沙发有没有？我就坐前面一点，坐前面让它烧嘛，这样子。 跟电动里面画面是一样的， 熊熊大火。 我电动里面也是， 知良大火的画面這 樣，好棒， 还在玩，后面也在大火， 跟猫头鹰大战， 真的很不错哎。 游戏， 你说情侣测试， 对情侣测试游戏就可以测试说，就算你们几年了，现在第几年了，他对你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冲动？ 情感测试啦，哦，对啦， 其实真的蛮残酷的哎， 这蛮恐怖的。 那当下，他就是一个你一定要玩完他才能过的东西，然后他裸体出现在你旁边的时候，其实真的。会很挣扎吧？ 你就按 PS 那个圆形键，它就会先跳到主画面，那个游戏绝对会暂停啊！ 你说的好， 不行！ 你说的好，我找到一个方法， 游戏是完全暂停的方式， 对对对对， 不用担心。 哎、欸，对，所以无论那也没什么好测试啦。 但是现在很多人喜欢玩那种线上手游，就会遇到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候。 但我觉得 在打王 打副本的时候， 或者我觉得考验情侣这件事情，的确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啊，像电动就是像我们刚刚说，你考验我嘛，如果。我就是有个对象，他真的说厨房大火，或者是他急着说啊，我门打不开，你快点开门让我进去好不好？然后你完全不理他， 那大概他就翻脸就分手了吧？ 这真的要分手了？ 对啊， 这真的要分手 了，会分手 应该分的吧？这种人也不要交往。 为什么有个歹徒在抢我的东西啊？你不去救他，这也太过分了一点点吧？ 歹徒从这边什么打到电视这边，然后说你们这样开，你们干什么 东西、啊？挡到了， 拉你们有头发还不管他， 好可怕！ 还这样子， 没有，但是。这件事情是很测试感情的一件事情，测试感情，好比如说你打电动打一打，你这样干扰 男生，然后男生生气了，可能你就想分手了嘛，对吧？ 你要测试到什么地步，你觉得有可能会分手？比如说刚那个裸体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甜蜜的方式嘛， 对， 对，就是一种欲望，一种激励的方式，它是一个有奖励机制的 啊，是。 如果完全是惩罚机制那一种呢？ 惩罚机制 像什么？ 就把他电源线拔掉之类的。 一定分手吧， 连存档都没有办法存那一种。 这翻脸吧， 一定分手哎、欸！ 你爱不爱我啊？哦，爱啊！啪，拔掉， 好可怕哦！还是你登入他那个游戏里面有没有？然后把他角色上面所有装备都脱掉、卖掉，钱全部花完， 也是一种裸体测试。 这不叫测试，只是纯粹激怒而已。 然后他下班很累，回到家开起来，他角色裸体穿一条内裤站在那边，然后身上一点钱都没有，然后技能点都被洗掉，这样子。 技能点还洗掉， 是被盗了的状态吗？ 然后他如果还爱你，就代表这是真爱， 或是把。 哦，这是在分手、哦、没有？我们现在是说分手之前要做的事情，嗯、 想要测试看看 吗？记录就是分手之后，然后把他。 或是把他的那个记录档玩到破关，在他下班回来前，超强。 这好讨厌哦。 这个自尊心会受损。 就回来说。为什么过了？ 讨厌哦！ 为什么是第二轮了？ 二周目， 对， 二周目。 我的第一轮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你多了一把无限子弹手枪。 你说20古堡吧？ 对， 你根本就一直在追求这件事。 这样我会很开心。 我还是会火大哎、欸！ 我会说 还是会。 对啊，玩到一半，然后被人家破关了，我超火大、欸。 那你就重来玩，但是武器跟升级不好、 哦。没有，你是在他记录档玩到80%的时候、欸、 啊，那有点坏。 玩到破关、欸，所以他要再从0%开始玩哎、欸 欸。我真的会生气耶、欸。 对，而且是一个记录档。 所以你们可以容忍什么样的测试行为？ 我就拔掉电源不行，但如果他冰桶挑战，我就可以。 啊，什么意思？ 你说冰桶倒在主机上面吗？ 哦、对全毁， 这比拔掉电源更过分 了。冰桶挑战哦，啊，什么意思？破杀啊啊！轰、啊！没有，我跟你讲，最恐怖的是有没有？你可不这样，然后女生还是触电，这样 好可怕。 超恐怖， 自残呢、欸欸？你要骂他还是救他？ 你们今天口味很重，我的妈呀！ 不是，现在聊这件事情嘛。 這個、你会比如说你会怎么测试男朋友这种？ 我其实不会测试人的。 现在是在讲什么？讲自己是一个理想型女友，是不是？借机要真友了，就对了。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温和良善的。 所以 别人在讲什么话？ 假设你的伴侣怎么测试你，你都不会生气吗？ 是吗？ 你们说看看啊，挑战看看。 女生 假说一些假想的设定，然后我来看看我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哦、你就问你男朋友说，你觉得我今天有哪里不一样？你觉得哪里不一样？然后结果他讲错了。我好比如说，他觉得你今天特别假设你本来是长发，然后你剪成短发。 哦，不是他男朋友问他， 不是 这个哦， 是他问他男朋友。假设是这样，然后男朋友回答说， 你一毛刮了。你剪了头发，他说你一毛刮了。 我说你也太强了吧。 反而觉得很开心。 不，这样子。 反而觉得很开心 啊。对啊，还蛮意外的。 那你化了一点妆，然后你去问你男朋友说，你觉得我今天哪里不一样？然后你今天 眼线没有化，对不对？ 你咖啡没有搅，对不对？这样子。 对不起，可以借我钱吗？ 真的，随便猜随便中， 就接受了。 对， 就接受了。 我很随俗的。 随俗。 入境随俗。 入境随俗，随俗。 我这个人很随俗的， 有这种说法。 哎，这位施主，请你们随俗好不好？ 随喜。 没有啊，我真的还蛮容易，就是接受一切，不管他反应怎么样。 所以你问他说我有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他回答错答案，或是他回答不出来，你也不会生气？ 不会啊。 哎、 欸，那吐槽他就好了。 可是有些女朋友， 你瞎了。 有些女生她们很在意，好比如说化妆品。 因为我完全啊，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某种程度我太中性。所以，包括我的思维跟想法，其实都很偏男子。 比如说，你买了一条口红，然后你有一天回家，他掀开肚子的时候，他这边画一张脸，然后跳肚皮舞给你看，然后手上拿你的口红， 我会觉得超棒。 我会鼓掌，然后坐在沙发上说：“欸、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跟你很难分手哎、欸。 对对，因为他其实是不是那么典型的女生？但你有认、啊、你有没有认识很典型会火大的女生？ 很典型会火大的女生， 就是很女生其实也有很在乎的、啊。 我是有看一些网络上，不是常常会讲说女生或男生激怒彼此的这件事情。比如说女生不是有买那种粉饼吗？然后男生收东西的时候，不然把他那个粉饼弄到地上，然后就裂成两半，然后女生就俩公。 那你把它拿起来说破镜重圆这样。 会更生气，绝对会更生 气。 我发誓，对， 啊，我 的你真的不要这样去对任何一个女生， 真的、哦， 不管是不是你女朋友，千万不要这么做。 真的、 哦，对，甚至连有化妆师都不要 這樣 做。 小编为什么笑那么尴尬？小编，你是很不认同我是不是？ 哎、 欸， 这个真的会让人家非常火大哎、欸。 那如果你不小心把， 你是有激怒过别人是不是？ 你做粉饼吗？ 你激怒了我们的服装设计对不对？哦，我们的服装设计不可以随便激怒的。 团圆了哦。这一块饼跟这一块饼合起来， 我跟你讲，我们服装设计师会开心的，好吗？ 对。 当年你爸不过就是给我一个烂粉饼而已，还你十倍， 不要跳到一个以前九品芝麻官的剧情 了。来啊，帮公子上妆。 当年你爸给我半个饼， 因为像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可能顶多就是，那你要买一个新的给我哟，耶、yeah, ，可以换一个新的了。 那如果他说我不要？ 那我觉得 是这个脸的问题。 我就会拿冰桶去倒在他的 PS4 上，冰桶游戏来了！ 哇，好过分哦！ 来啊，互相伤害。 可是情侣测试应该真的很多哎、欸，有一些很芝麻蒜皮的小事，你知道吗？ 芝麻蒜皮， 芝麻蒜皮，我刚刚说 芝麻，你这样讲芝麻， 芝麻蒜皮， 芝麻是指就是毛豆上面的那个毛吧？ 下次要有一个康康字典。 我跟你说，你这个随俗的人就不要跟我在那说这种无谓的。 我有一个哈利字典啊，错字很多。 好，大家。大家随俗哦，大家随俗啦。 对啊，有些人他会觉得你东西有洁癖的人，那你东西没放好，他是火大。 哎、欸，有人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欸。 OK， 讲到了一个重点， 对不对？ 我真的蛮受不了。 老来了，来了，终于找到了。 你到哪个程度？比如说桌子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这样不行。 你有定马克，所以那样不行， 这样不行。 下面有贴一个胶带， 你说马克是跑掉了， 正确的位置上。没有这种事情，我 OK。就是我就摸摸吧，哎、欸，太紧了啦！这个我就會生气， 这个就生气 了，找到 这个不行。 哎、欸，你们找到了耶！对，我还蛮受不了这种。 你回家的时候，你家里的那个装潢和摆饰全部换了一个方向，这个你可以吗？ 可以 嗎？我会觉得很屌哎、欸。 没有，就像 刚刚在客厅中间， 这个很厉害，我就觉得他好用心。 然后里面有个老头， 谁啊？ 来借浴室的， 而且 你知道吗？看到那老头裸体的在那边泡澡， 没有没有，那老婆用塑胶袋装起来了， 好可怕。OK， 我现在要想办法跟他一起把这个人收拾掉才行。 那已经不是生气的问题了， 要不然还是你家里所有东西都变了。你想想看，你这样会不会生气哦？就所有墙上的照片啊都反过来挂，然后所有镜子都被反过来， 十字架也倒过来， 然后整个浴缸都被这样倒挂，这样子。 然后你男朋友是这样， 你们中邪了是不是？ 那就根本就没有测试了。 然后倒着爬过来， 我们现在进入 欢迎回来， 好可怕。 然后。欸、突然好可怕，然后你尖叫打他的时候，他醒来，然后开灯说：“你干嘛那么生气？我在跟你开玩笑。” 然后关灯，他就吐在脸上，这样， 好快，好快，变化变得 好快。这个已经不是生气可以处理，这是害怕跟惊恐，我一定会逃出家门。 但是他又灯打开，然后说：“你干嘛？我就讲的，我们不要那么认真好不好？”就是你可以接受吗？ 他做到这个程度，我真的会钦佩他。 然后关掉，在你耳边说：“嗯嗯 嗯。”但我还真的没有被冒犯过、欸、如果他真的做这么夸张，我只会觉得他好用心。 好，如果你生日，他想给你一个惊喜，嗯嗯嗯，然后他刚练了过肩摔，然后你进门就把你过肩摔，但他有铺软垫，有铺好，他有跟他的师傅借软垫，先铺在客厅，然后一进门就说生日快乐，啪！ 我觉得你很厉 害。如何？你瘦身有进步哦，这样 旁边全部围着那个跪在地上的那个柔道老师哦。 你们都讲超可怕、糟糕的状态，但是又给了我一个安全垫在那里，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可以， 所以过肩摔是可以的。 因为它有白软垫， 它是瑜伽垫 ，OK 吗？瑜伽垫 太薄了， 六mm 的那一种， 那个一定会受伤。砰 但是他前几天就在家里，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看柔道教学影片， 你都没发现？ 对，一直在看，说：“哎、欸，你看这个瘦身需要这样先拍一下地板、欸，哎，你知道这个姿势吗？” 暗示你， 对， 暗示。 然后说：“哦，我不知道。”但默默就有学习进去了。对，摔你的时候，你就这样 自然的， 对， 把那个力量散出去。 对，他没有让你受伤，但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这你可以过肩摔。 我觉得他真的很用心。 哎、欸，那你接受生日蛋糕砸脸上吗？ 不可以。 来了嘛，还是有的啊。 真的会蛮讨厌的。 你会生气？ 蜂蜜蛋糕也不行。 蜂蜜蛋糕不行吧？ 蜂蜜蛋糕怎么 长条形的那种？ 没有，它不是这样炸，它是这样炸，这样炸。 然后他跟你说，因为你的脸适合蜂蜜蛋糕的那个长度。 没有，我那个会， 这根本就 不会。 超哎，这个有点过分。 他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生气？ 没有，我会在他生日的时候也用同样的方式，或者是用换一个方法羞辱他。 哦，你是会积怨的那一种？ 我会。像你如果这样对我的话，我就会在你生日的时候送你乳酪蛋糕。 乳酪蛋糕还好、啊。 你说你看这个跟你豆巴很像。哦， 五六六， 你的话应该 五六六吧？ 哎，他今 天，哎，你们刚刚两个对我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说真的，说真的， 我今天还贴痘痘贴，你不要 受伤， 你不会受伤， 我不会受伤， 真的， 我会哈哈，真的耶， 没有，我跟你讲，超恐怖，他会反击，他完全， 我跟你讲，对我刚才想要提问， 他要延长十倍啊， 然后一关灯。 这跟大法师有什么差别？又回来了，又 把乳酪蛋糕吐在脸上。 但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关于蛋糕砸脸上这件事情。 干嘛？ 就是有一年我们有对他做这件事， 是超恐怖。 我们在巷口 刮胡泡， 对，我们在巷口，然后对他 满脸的奶油， 我们就把他，你好像刮胡泡一样， 刮胡泡，刮胡泡， 我们就弄他脸上，然后他就开始反击，然后我就开始逃，他追了我两个巷口。 还有你们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在我那个顶溪站嘛，永和那边，你不是逃到碧潭那边吗？ 你才也太远了一点吧，我还跨过河哦。 哎、欸，我跟你讲，我大学刚玩过游戏，就是什么猜拳猜输吃蒜头的游戏，就吃一整颗蒜头， 真的很地狱哎、欸。 然后他猜输了，他就开始逃，他死都不愿意吃那颗蒜头，然后就拿蒜头追追追追整个关渡这样子。 你知道你的行为像什么吗？ 追到巴黎去，这样过淡水 河。你的行为就像这个鬼已经怕蒜头了，但你还没有他驱离了，你还追着他。 真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时候阳气有点太低了，我想测试一下他到底还是不是在阳间。 可是你们玩这个游戏，大学真的蛮凶狠的，吃整颗蒜头，蒜头一颗是这样的、欸， 不是那个整球。不是截球的好不好？ 啊、不是截球， 不是一整块的、啊，我们掰下来一片一片，好不好？ 截球这样剥也需要耐心的、欸，好不好？ 哇、哦，哎、欸，可是我觉得以测试来说，这蛋糕我觉得已经很准了。 对，蛋糕我真的不喜欢。 过肩摔可以，蛋糕不行。你的人生发生什么事情、啊？ 但是如果让蛋糕过肩摔了，就生日快乐， 那就不关我的事啊。我只是说你要亲哦。 哦，这样 哦，要砸脸上。 那如果砸脸上以后，然后再把你过肩摔呢？ 你们现在是不是决定要在我生日的时候对我做什么事情？ 在调查。 但是你以为是蛋糕，就砸脸上，发觉它只是一个记忆坐垫而已。 那我会觉得蛮幽默的。哦，好香哦！哎、欸，怎么买到这个的？ 那我问你，我问你，嗯嗯，如果最后了，最后一个假设就是，他在你睡着的时候把你脸画了很扯，然后你醒来就是你是习惯出门上班不会照镜子的。这种事情，然后你回到你就在上班的时候，然后被同事笑这样，你可以吗？ 他把你的脸画成他的脸的样子，而且超级像， 太恐怖了吧？ 我照样钦佩他。 哎、欸， 照镜子的时候， 你人太好了吧？ 我人真的很好啊。 可是把他把你画得很丑啊，在那边写说笑我吧，我是笨蛋、猪头这样。 其实还蛮可爱的。 那比如说他去翻模你最讨厌的那个女生的脸，然后做了一个面具， 太累了， 太有 用在脸上，然后你出去一天之后回来，你才发现我竟然戴那个我最讨厌女生的脸的面具。 如果我是个男生，我就分手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居然一天没有发现，我觉得超恐怖， 太坑了吧这个人这样， 因为他是用痘痘贴的材质去弄的，人工皮的那种， 好强哦。 你不要再让他钦佩你了。 对啊，你只会让我觉得越来越厉害而已啊。 这些整人手段，你会因为钦佩他你就不生气了？ 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让我觉得，哎呦，这个真的很厉害，用心哦。 哎、欸，这测试很难哎、欸。 好了，对他可能是 level 99的 那。那我想要问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有被测试过吗？ 他 没有哎、欸， 没有。 就像如果你打电的时候，我就是在闹你，我就是不让你打电动。 他是说什么烂游戏这样？他还是怪游戏。 说实话，他这样打电动，我们真的是不敢打扰。 对啊， 他发火的时候真的是， 他就这样摔，我感觉这样。你搞什么东西啊？这样， 你是个打破过桌子的人，你不要，你发飙的时候整个把一个桌子砰，把它爆炸、欸。 那时候刚好是这张桌子，我本来想要的是砖块桌，好不好？是 啪。但打电动的时候，不要来打扰我。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 不要 认真翻脸。 我跟你讲，当每次哦那个摇杆有没有，它不会闪烁那个电那个快没有了嘛、嗯，电源快没有的时候， 他最后一格，然后最后没有格，他在闪的时候，我说你在干什么？你也太容易没有电了吧？那中国制造你是制造成这个样子哦，你丢不丢脸啊？你看你那个朋友满格的， 他插的线啊，怪他、啊。 好了没啊？ 但我看过一篇报道、就讲说玩游戏越暴躁的男人，越性感。 Rumin， 谢谢。 你最后讲这个什么意思？ 没有，我就是想要跟大家 讲， 我想要跟大家验证说， 我没意见，我没意见，我 讲这不是， 这 是 这篇报道的可信度是零，好不好？ 怎么没 我玩游戏不暴躁，我也不性感，没关系，我不需要担证明这件事情，我切割。 我跟你说，但是我有看到一篇报道，是就是有方向痴的人很性感。 少来！ 真的， 才没有 假的， 真的， 凭什么？依据在哪？ 真的，有方向痴，大家觉得好萌、好可爱、好性感，真的。 我骑车载过所有女生，都觉得方向痴这件事情 很性感， 只是觉得很奇妙而已。就是怎么能到这个地步？ 有选择障碍的很性感。就我们要吃什么？我们中午等一下要吃什么？ 下一题，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件事情，完全不相信这件事情。 下一题之前，我可以再分享一件事情吗？ 什么？ 就有一次陈彦达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晚上去看电影，然后他载我，我们去长城电影院看完，然后要回学校。 他是这样骑车吗？他在演出了是不是？他演。 然后我们要回去的路上，因为他来的路上是左转进来这条巷子，所以出去的时候一定是右转过去嘛。然后他出去就左转，我说你白痴哦，应该右转才对吧？然后就在。那个 中山北路 的机车道停下来说：“你下车。 ”没有没有说你下车，我自己下车了，然后把车机车架起来，他还坐在上面。我说：“ 他超过分的。” 不要骑了，我不要骑了， 认真的生气。 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认真生气。 你大学认真的时候生气， 因为他是认真在笑白痴哎、欸。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很印象很深刻，跟他说一句：“我是路痴，不是白痴。”我超认真讲这句话，你看有多愚蠢。在中山北路那婚纱街那条地方，晚上架好，我在还记得我们去星星大众，就是星星， 你还让他坐在上面架起来，那很费力。 坐在上面，我下车然后把他架起来，然后说我不要骑了，然后最后上车心情平稳一点，说我是路痴不白痴。 那我问一下哈利，这个状况你不觉得很性感吗？很性感吧？ 但是我后来有检讨，所以后来人家讲我路痴这件事情，我都不会生气，我都直接承认了，我就说对我路痴。 哦，你真的是开他第一炮的人。 对不起。 对，那一枪开了之后，我就不再在意这件事情。 对，已经死了，心已经死了。 对，我人生就是这样，我不管，我反正我就是路痴。 I'm so sorry。 对。 因为重点是我跟他以前去看过蛮多次，我们一群人有时候都会骑机车过去。然后他还可以错，我真的觉得蛮离谱。 可是如果你那时候哦，好，假设你那时候是一对情侣关系的时候，当你男朋友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分手吗？ 有可能。哦， 得到答案了，得到答案了，耶、yeah! ！ 我会觉得看这种事情都要生气，是发生什么事啊？ 真的 哎，你想看一辈子被笑路痴的那一刻，然后你浓缩在那一刻爆发出来。 那他也太衰了吧！ 你这气到真的是把机车这样架起来， 而且他也在上面。 但我那时候是真的觉得蛮荒谬的。 那你有把 也没有觉得 所有路边停好的那种斜的机车都架起来？ 对，就是一个全部架。 停在路边机车，我全部都下架，全部倒成一排的。 好了，原来你有这么不那很痛苦的回忆哦。原来如此。 对，后来我就不在意这件事情了。 哇，你居然没有下车走人，很恐怖。 因为我 他走不了啊， 那半夜。 好恐怖、哦！你半夜得罪这种人， 对啊，我想回家。 他那样子半夜对你，这可以报警。 而且学生很穷，也没有办法叫计程车。我就只能默默的，对不起。 但是我最后还是载回去了、 啊。对啦。 不要再戳你的笔了、 哦。对不起。 一直让人家听到给你口，然后声音你我都已经拿过来放在这边一下了。 他有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 PTSD。 我是路痴，不是白痴、啊。 对不起。 我还在机车上，我还在那台机车上。那台机车架起来，他没有走。好，下一个话题。 下一个了吗？ 喜欢的漫画。 耶、yeah! ！ 上次有人想听我们讲漫画吗？ 对。 虽然现在没多少时间了，但是我们还是讲一下漫画。 我们讲好久、哦。 没有，我跟你讲，我们漫画可以分成系列的。 哦，好。 对， 哦、 那今天是哪个系列？ 漫画太没有，漫画太多可以讲。我们可以讲一个，可以讲两个，然后下次再讲另外一个。 好啊，那我们先来聊那个上次我们还没聊完的。 什么？ 海贼王哦， 伸缩自如的爱。 那是猎人，但功能上可能有点相似。 对啊， 对，但一个是看得到，一个是看不到，这样子。 我要成为海贼王。 真的， 我要画个叉叉在我的手上。 就说实在，海贼王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在追了啦。但是如果还有在追，大家 你追到哪里？ 我追到哪里吗？嗯，就是他们不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小时候吗？然后出岛嘛， 你是红发杰克， 你根本没有追吧？是第一集而已吧？ 那叫试看好不好？那叫做站在那边试看漫画，然后没兴趣把它放下。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乔巴啦，乔巴。 哦，他那段好棒哦。哦， 那个好难过，我看漫画看到哭哎。 我看到第一个哭的点是咻咻那只狗。 谁？啊？他角色真的太多了，聊什么？ 咻咻那只狗， 咻咻那只狗。 对啊，索隆刚你看。 索隆刚出来的时候不是狗啊，哪一个？ 有一只狗，因为他不 是 被那个小丑巴奇。小丑巴奇不是破坏了一个城镇？然后有一只狗狗就一直固守在他的家门口。 固守的宠物， 哎，它太多固守动物，那是金鱼也是固守动物啊， 拉布吗？ 对，拉布， 金鱼是拉布吗？ 拉多， 还有大象是灵旺吗？ 对 对，大象不是灵旺， 没有 大象 吧？ 没有吗？ 大象灵旺在台湾的，但不是漫画角色。 然后跑得快嘛， 跑得快 啊，可爱， 跑得快，走得快，爬得快，不同的嘛。 哎，你说系列作吗？ 没有，就是有鸟啊，有像毛毛虫啊， 或者蜥蜴之类的。 但它这个角色好多， 对啊，功夫海牛。 哦，对，功夫海牛 很可爱， 讲海王系的， 我都喜欢可爱系的。 还有暴力兔， 暴力兔啊，对， 暴力兔就武功很强的。 索隆他们爬山去雪山上， 在雪地里面的时候，暴力兔哦， 象棋士 那个登山熊，不要再戳你的笔。 你 PTSD， 你对海贼王有 PTSD 是不是啊？ 没有，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习惯。哎，你们现在都没有展现你们的小习惯，只有我。 我就肚子凸出来而已啊，这就是我的小习惯啊。 现在呢，笔呢，就像我体温计一样，你等下用的时候，你就把它抽出来，懂吗？ 他今天不会再画了， 它会是温热的。 哦，我今天不画。 它会是温热的 ，OK？ 等下那笔那水会沸腾哦，体温太高啊。 我很抱歉，好，继续。 这只 海贼王，我看到了武士之国的部分了。 哎，那很新啊， 很后面哎。 可是其实说实话，我最喜欢还是它前四集的时候。 前四集很。 前四集 很少， 很少。 前四篇啊，前四篇。 我前四集你也是试看而已嘛。 前四篇吗？ 但是他前面的不知道十集左右的，到那个维维安是维维安吗？维维公主， 克洛克达尔。 对，那边基本上是我觉得在分镜上我最喜欢的，故事推进的速度分镜上。 你们可以看到分镜好不好这种事情。 哎，他第一集的分镜就做得很好。 很好， 分镜是怎么看分镜的？ 来，比要来了。你知道他有一幕会让我非常，哎呦。非常讶异的就是 你一边画，但我的意思是说，像分镜，他现在分哦，他因为他太想要讲故事，讲很快，他太多故事讲不完的感觉，所以他会把很多角色画在里面，然后讲很多话。但是其实他以前早期没有这么赶的时候，他是他的格子之间故事的交代，用图像去交代故事的推进的方式是比较顺畅的。我会觉得他会让我代入感比较多。嗯，现在会变成我好像在看你想要讲的故事。 而且我觉得啦， 不是批评， 很像那种翻页动画的感觉，翻页画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一个格子里面的资讯也太多，因为他很喜欢把笑料文字都写在一格里面嘛。然后这边有人讲话，这边有人讲话，那我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阅读到这个程度。但他早期的我是可以， 而且后期的那个背景其实非常精致，就精致到我其实看那个画格的时候，对我来说压力很大。 我觉得以精致来说，我反而觉得是水之七岛那时候最精致。 你说背景吗？没有，人鱼岛那时候背景超精致，哎，就很复杂，有很多讯息。 对啊，水之七岛那边真的超好看，那个手全部举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像希特，不是， 喂，哎， 水之七岛不是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啊？ 是啊， 微微安 的时候啊。 微微安的时候才是， 是微微的时候才手上画叉。 对， 不是他们， 因为他们的暗号啊， 是叉叉，对啊。 不是一排， oh. 我不是站一排哦。我记得维安哭了啦，那我 罗宾也哭啦， 大家都有哭过啦。 对啊，我说你讲的那个是世界法，水之七岛是世界法庭的时候啊，是罗宾、oh. 他们要救罗宾，那个时候维安 对对对， 维已经不在 罗宾 啊，对啊，我说的是罗宾。 OK， 讲到那个分镜的部分呢，我最喜欢 你看这个故事好恐怖、哦，这个漫画已经 也是一样，小丑巴奇那一篇在那个岛屿上，然后他有一篇的分镜是就是鲁夫进来，然后他是以他的脚先入镜。然后就是有那个面对敌人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有一种镜头感是噌 哦，有这个镜头、哦， 有他前面的时候很铺陈， 所以这 画面分镜， 所以你画的是鲁夫的脚，然后站在他脚边的那个是跟着他的一个小玩偶。 这是远方啦，这个是远方啦，好不好？ 透视，透视，透视。 哦，好，画得很差。嗯、我不是，我不是尾田荣一郎。 哎、欸，不要这 样讲。但他以前真的，我觉得比较雕琢在画分镜这件事情。 哎、欸，可是之前网络上不是有在讲说什么、嗯欸？有人在分析井上雄彦的画风。跟富坚义博的画风， 这能对比， 就在比这比较两个人动作间的流畅感谁比较好？哦，富坚义博还有在画，他一时兴起的时候 会画一下， 对，可能28天的一天，他有兴趣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画画。 他太爱玩电动了， 没有，那个时候他腰不好了，听说是这样。 没有没有，他就是不喜欢工作，他会觉得我工作那么辛苦，然后 对，他觉得投资报酬率太低了， 对， 因为漫画家太辛苦， 抽税很高， 对。 可是，对，可是我必须说， 又白书，但他被游戏绑架他人 啊，对，是绑架了。但又白书真的是我们那一代也很深刻的一个回忆啊。 真的，完全，我青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两部漫画，不是《灌篮高手》哦，是又白书，不是，对我来说不是，是又白书跟《神剑闯江湖》。 哦，你就喜欢打斗系的嘛？ 对，就是很帅，因为我觉得这两部的让我觉得看起来动作是速度感很够的。速度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看漫画，尤其是武打漫画是很重要的。 那幽白书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我想一下哦，里面最喜欢的角色飞影。 飞影，你最想要 cos 飞影吗？ 我可能我现在的体型有点难 cos。 没有没有没有， 就瘦瘦小小的。 cos 就是爱 ，cos 不一定要像，只要你去 cos 就是有爱。 其实 cos 就是要像，好吧 ？cos 的目的就是要像， 这样 好吗？ 大家都不觉得哦，是。有些人的年纪没有看过《幽白书》之后，我很受伤，但没有关系。嗯，但我的意思是说，飞影、阿达、cos， 大家想不想看？然后帮我们在下面留言。如果留言超过100折加一，想看阿达、cos、飞影，不要100折，可能太简单了，好不好？200折， 好， 200折，对， 绑起来就好了。 好，100折我们 cos 手，这样子。 100折 cos 手， 你说绷带吗？ 没有，我就推你去路上，然后被车撞，就这样。 真的受伤而已。 飞影没有打石膏吧？ 那多少折让他半全身？ 哎，这真的要很高哎，我不敢乱讲，因为半全身这个要借服装的。 他或者啊，这盒子要借啊，定做好吗？ 对啊，而且你是哪一个时候的飞影？是说穿着衣服的，还是说吞完那个黑龙，然后身上长出眼睛的时候？ 正在岩沙黑龙坡时候的飞影， 正在岩沙黑龙坡时候， 他有一个画面就是手举这样，然后那个绷带整个烧毁啊，然后上面那个龙就开始这样 出 来的时候啊，就塞 哦，说出来，说出来，说出来，你会吧那句？说出来，演一下，真的，真的，因为你们演整句，整句演整个，我是说从燃 邪王， 真的， 岩沙黑龙坡。 好中二， 我不要录了。 你少来，其实你很开心吧？ 我不要录，我连国中都没有做过这么丢脸的事情，我连国中都没有这么丢脸，我从来都不敢模仿飞影，实在太丢脸了。 点阅率如果破50000，我们就让他扮全身的好不好？ 全身，然后说刚刚那句台词、欸。 对， 这比林丸还丢脸呢。 林丸， 林丸， 什么？ 只有我觉得。淋完台一瞬间，写完黑山河波很长哎、欸。 对啊， 这个比卡，因为卡梅卡梅哈，大家都在模仿，所以这个还好。但写完黑山河波那真的是很需要磁力，因为你要首先要有点阴沉的感觉。的那个东西真的很， 可是你刚刚模仿的其实只少了一点阴沉，你要再试一次吗？ 我不要再试一次。 不是我说阴沉， 我觉得查理体型比较适合。 什么啦？你少来推到我身上。 没有，我觉得他体型比较适合那个，应该是那个。啊，什么升龙坡？那是什么升龙坡？没有那种坡吧？哦，庐山升龙坡。 你适合 cos 区后斜一个角色。 对他有讲，他有讲话，我很适合，适合那个绑绷带。 哎、欸，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护羽帝耶。 我看不出来是我啊。 你觉得护羽帝？你试试看。 护羽帝。 所以1%， 你是护羽，他才是护羽帝吧？ 1%没有，你是护羽兄 啊？护羽兄，谁还在？那我在你肩膀上。 哎、欸，啊，你在我肩膀上。你在我肩膀上， 哥哥在肩膀上、啊、你是弟弟嘛？ 对对对。 然后我就在你肩膀上。 嗯、啊，还是你要 cos 幻海？ 老的时候吗？ 哎、欸， 他有时候回春啊， 回春， 林正进回春啊， 他正欸、他超正， 年轻的时候超正啊。护羽那段真的好好看哦， 是不是？ 护羽他年轻的他，幻海年轻的他。啊，很多观众可能跟不上我们去看漫画，好不好？ 对不起，这个话题真的是太老人家，但是真的， 不好意思， 幽白书这真的是虽然说只有19集。 对对。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推荐，我觉得富坚义博画最棒的作品，在我心目中是《灵异一接触》。 短片只有三本， 对，它是短片只有三本， 对， 然后完全就是他体现出他的世界观，因为他很喜欢做设定这件事情。嗯、在那本 在那一套漫画里面 感觉到，我觉得有点太静态，对我来说， 对， 灵异接 触、哦、你们都喜欢有动幅度， 对，而且我不喜欢你看他猎人画后面也画贪婪之岛的设定，我看了就很累，你知道吗？ 嗯，都在看说明啊， 对啊，都在说明，你 是字超满， 很像在看那个桌游的说明一样的感觉、 嗯。他想要开发游戏， 首先 他想要写轻小说。 哦，有可能。 他其实写的小说也不错。 对啊，为什么不写轻小说就好了？ 哎、欸、哎、欸，最后啊，最后。 哦，最后了吧？ 我很好奇啊。嗯。那你就说《幽游白书》嘛，刚刚大家说还有《神剑闯江湖》。 嗯，《神剑闯江湖》。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剑心。 剑心哪一招？ 好普通啊。 你最喜欢他哪一招？ 啊、 其实我很喜欢赖田中次郎，缩地。 哦，缩地， 就他一直带着微笑那。 但你最记得的招式是哪一个？你觉得？ 记得很多啊，剑心的几乎都记得啊。 九头龙锤伞。 九头龙伞， 龙伞没有， 龙锤伞， 龙锤伞是一种 九头龙伞， 就、哦、我喉咙不太舒服， 那叫龙角伞， 龙角伞， 对， 九头龙角伞， 哦，舒服多了， 真的好多了，还有很多、啊， 你不要挑战他好不好， 像大蛇啊，啊，那个十本刀里面的啊， 十本刀， 有十本刀吧。 十本刀有 就 志 志雄真实里面的 哦，志志雄真实那时候哦，但我 有手下叫十本刀吗？ 是是是有， 你不知道？ 我对那部漫画没有看得很详细。 后、oh, 我回去会补习的。 他最厉害的那一招是什么？ 你说谁？ 剑心最厉害的， 那个天翔龙伞啊？ 怎么用？ 什么真空？什么左九？ 你日文也会吗？啊？ 不会，天翔龙伞。 你少在那边又在模仿。 不是我没有看，那中文你会吗？啊？中文 我那时候不懂字。那时候还不懂念， 但你现在懂啦、啊，你会念啦、 啊。那我已经没印象，因为那时候看，对啊，就叫哎呀呀这样而已。 那你就哎呀，我只是想说，你动作记得吗？你动作， 我又看漫画版，所以没有声音的。 那漫画可以脑补啊，脑补。你做做看，你做做看。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缺点就是想象力太不足。 不是，我真的很想 要看。但如果你做出来的话，我觉得我就会画面了。 我没有看那部漫画，我不太有看那漫画、 啊。你有吧？ 没有。天翔龙伞 什么？ 这 个 我都知道，说成龙吹伞了。 龙锤伞真的有啊？ 龙角伞哦，真的有吗？ 龙锤伞真的有啊？ 哦，那没关系，你 就要跳起来打人家头那个龙锤伞， 那么炫的招数吗？ 说起来蛮单纯的，对，真的龙锤伞就因为他拿利刃刀啊，所以他就跳起来，然后从人家上面这样砰敲人家头啊。 哎、欸，这个动作你记得啊？那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动作，你不用做天翔龙伞，你做龙锤伞，你记得你讲出来了，你也做了嘛？我很想看一下啦。 Well， 看好喽， 嗯，好， 看好喽， 好，剑心，绯村剑心，嗯。我们介绍长发的这个十字的伤痕， 十对，我这边紧致， 好，紧致紧致伤痕， 然后中间有个点是洞 洞， 流动的洞 ，OK， 龙锤伞啪，哦，声音变好了呢， 这才不是嘛，不是那个龙锤伞，你只是想要用一个梗在后面，然后消除前面的尴尬嘛， 这就叫做消除尴尬的策略， 好失败的策略哦。你知道我们工作人员也是这样抱头不敢看你的吗？我跟你说，你 这一期节目我不会讲任何话，我觉得我尽到我该尽的义务了。身为达纲还在讲议员，我已经尽到我该尽义务了。 我跟你讲， 我服务了很多事情，我贡献了很多尊严上的损失。 我们要评分。 他现在的姿态非常防卫哦， 你真的非影演的比较用心。龙锤伞，我觉得我读到你表演上很浓厚的尴尬，这对于一个戏剧系毕业的人来说是不可以的。 我现在就是在演毛利小五郎， 睡着之后，睡着之后， 你真的很坏哎、欸！ 我哪？ 你在报仇吧？因为他常常叫你表演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因为他真的很看那些漫画，我只是想说，我想要看他做而已。 可是说实话，其实康康看的漫画比。阿达还要 多了 對，对，但我没有看得这么深入，我就是不会去记这些动作或 什麼。你会，你有最喜欢的吧？ 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 那最后就由你来做结。你最喜欢的漫画是哪一个？ 我喜欢的漫画很多、啊， 最喜欢的漫画角色， 最喜欢的就好。对， 突然这样问我，嗯，那我直接讲， 闪过脑中的啊， 我讲《幽游白书》里面好了， 好， 我们先讲，因为很多漫画可以聊嘛，以后《幽游白书》里面的。我最喜欢应该是那个， 你在想你要模仿谁、啊、对不对？ 不是不是啦，是那个伤员啦。 OK， 来，好的，伤员是不是？ 四元刀 来一下。 四元刀是我怎么说、啊？ 再破开，没有讲中文就好了。有中配，啊，中配有中配。 四元刀很弱啊， 次元刀不弱， 你不是 切开次元欸， 他后来有一个进阶版的次元刀吗？ 次元刀已经是进阶版了。 对啊， 那他本来那个是什么？ 好像叫什么零件还是什么的吧， 嗯之类的。 日文怎么说零件？ 我不知道啊。 你少在那边啊！你赶快进入状况。 次元刀 没有，你要进入三元的状态、 啊。对啊，你要切开次元、啊。 头发抓一下，头发抓一下。 头发哎、 欸，要抓飞机。 现在先演一个次元， 我现在没有办法抓飞机。 你要砍， 你要切开这个次元， 你要跟观众有所接触。 只有你做到 对 的这个很帅那一刻， 所以次元刀砍， 对， 砍破那个次元。 需要多大的空间？ 我想要一个 pose， 因为我觉得我要做表演，我要做比陈建达好。 假设好， 我从刀还没有出现，刀还没有出现，它会上这样吗？ 对对对对。 然后次元刀砍下去嘛？ 对对对，嗯，对对对 对，好。不要过来！啊！怎么没有办法出来吗？ 不要过来！什么东西来？ 拜托，快点出现！我的力量，快点给我！啊！ 次元刀！啊！跟我印象中的好像，没有收刀，没有收刀， 没有收刀， 欸、他没有刀鞘的。你不是最喜欢他？你怎么知道没有刀？不知道没有刀鞘，他会消失啊，因为。 你有原因 那他真正做起来是什么样？我做错什么是正确的？正确的、 啊、没有没有，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对， 你印象中是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印象，那不长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一定有一个对的印象才会知道我是错的。对印象次元刀。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謝謝。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话，请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那如果想要追踪我们的活动呢，欢迎发了我们的 IG 以及我们的 Facebook 粉丝页。那如果想看康康 cos 更多漫画角色的话呢，请在下面留言。 阿达也是哦， 康康都会做。 别忘记飞影哦，岩山雄波。 以及想看哈利 cos 什么角色呢，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好吗？ 多理哈利哦。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你今天哦，不管演有没有演好啊，最 哈哈哈哈，小五郎又开始进入状况了， 台词也没有办法，口齿全灭。OK， 谢谢大家哦，我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他在那睡三个小时哦，我们等下把灯关掉， 大家 离开的地方了， 下次见， 下次见， 拜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